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？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，这样才好，曾上一秒你已在远处 是寂寞太沉重，身边仿佛只是观众，你的感受没有人懂。难得谁自告奋勇，体贴让人格外感动，爱上他前后永不到一分钟。像年轻的内容，有谁想过有始有终，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。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，爱为何